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席卷了欧洲，期间在1940年到1944年的两届冬奥会都因为战争而取消了。战争后1946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0届的年会上讨论恢复奥运会时，其实他们希望英国能够举办第14届奥运会和第5届冬奥会，但英国奥委会认为在两年后同时举办奥运会和冬奥会，尤其是冬奥会只有一年多的筹备时间，不胜负担，建议由中立国瑞士凭借举办第2届冬奥会的条件主办第5届冬奥会。就这样，1948年瑞士的圣莫里茨有幸梅开二度，因第二届世界大战而中断了12年的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再次重新上路了。文明杂志社社长娄晓琪说，圣莫里茨开创了冬奥会历史的先河。 在奥林匹克历史上，它是第一个实现了两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但是呢，北京将更加精彩，不仅仅举办过夏奥会，而且是冬奥会，成为一个双奥之城。 因为筹备时间比较仓促，第五届冬奥会的组织工作也简单明了，没有另外建设奥运村，各个国家地区的代表团和运动员都被安排在了比赛场馆附近的旅馆当中。虽说是旅馆啊，但是冰雪产业高度发展的圣莫里茨，大部分的酒店都是五星级的，舒适程度不亚于奥运村，并且离比赛地点也更近，充分发挥了圣莫里茨在旅馆资源方面的优势，以至于有人戏称说这届冬奥会是旅馆冬奥会。此外，由于瑞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这届冬奥会上的所有设施都准备了瑞士的代表性文化符号瑞士钟表，而各主要赛场上安置的自动计时器更是推动了运动计时器在体育赛事中的推广和应用。不过也因为文化差异，这届冬奥会上也发生了一些小摩擦，对数字13的文化概念就引发了这届冬奥会上的波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加拿大女子单人花样滑冰的选手巴尔巴拉·斯科特在规定滑时原本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但由于在自由滑之前抽到的号码是数字13，而13在西方人的眼中是代表着不吉利的，这一点被媒体捕风捉影用来制造新闻，以至于在第二天的报刊报道中却出现了斯科特遭遇厄运这样的标题。虽然这并未影响斯科特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但其中彰显的文化潜意识的影响力却由此可见一斑了。这届冬奥会的结束也并没有终止圣莫里茨的冬季神话，反而促使其自然风景、冰上运动和文化艺术相结合，创造了冰上艺术节，继续谱写他们的冰雪传奇。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21集， 请苏宪军团长把我们第二次保证打下长沙的原因给大家说一下。 我奉于师长之命，已经把何建一个主力团的团长邱国轩争取过来了。于师长已经和邱国轩团长约好，后天凌晨5点，我们里应外合拿下长沙。 于师长，这可靠吗？ 我拿人格担保，绝对可靠。 毛远，如果说有这个前提来进攻长沙，我看呢还是可以的。 好啊，既然于师长有如此周密的计划，再加上卢总指挥也同意，那我就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但是我还得老生常谈呢，请于师长一定要提防邱国轩的假投诚啊。 么，魏远？ 神经过敏了吧？ 哎，于师长，毛委员提醒的对，你一定得多长个心眼。 是。 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健的指挥部里，他正在接蒋介石的电话。 总司令，共匪毛泽东的队伍还没有到长沙市的城门口，就被我派出的三路人马个个击破了。 好，好啊。 这毛泽东要是跑得慢，哼，慢那么一丁点儿，他现在就已经是我的俘虏了。 好，非常好，非常好，我给你记功，记大功。 谢谢总司令。为了报答总司令的知遇之恩，我何健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何主席啊，在这次保卫长沙的战斗中，你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对毛泽东此人呢，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总司令请放心，我会谨遵总司令的教诲的。 三天以后我要到湖南去走一走，希望何主席能把毛泽东那些跳蚤臭虫在湖南的地面上清除干净啊。 总司令请放心，三天以内我一定把毛泽东消灭在长沙城下。 好，那我就等着给你摆庆功宴了。 作战室的桌子两边坐满了各级军官，大家见何健大摇大摆地进来了，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各位，大后天蒋总司令要来我们湖南走一走看一看，他希望我们把毛泽东那些跳蚤臭虫们完全彻底的消灭干净。 是。 在第九军临时羁押室，一个犯人突然嚷着要喝水，哨兵